所以自戒有部分有原因，就是是为了让佛法能够流行。 所以佛不是讲吗？只要有四位比丘在一起共同诵戒，那么佛法就有机会继续的流传下去。 嗯， 为什么佛要讲共同诵戒，让佛法能够继续流传下去？就是戒是很重要的。 嗯。那可以反过来说，就是会有破戒因缘这一些，他就是没有得圣道的那些弟子。 我说你的意思是怎么样？ 就是他不是也已经得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？ 对，他证了圣道以后，他就有道功劫来保护他们， 自然会有这个。 最主要的戒还是根本的戒律，就是杀盗淫妄这些根本戒律。那其他后来的很多戒律就是什么？是一碰到那个因缘，然后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不喜欢，然后开始积嫌，才再制定。那么基本的戒律就是杀盗淫妄。一些信戒，所以你这有了道功戒，你绝对不会犯这些信戒。 那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有些尊者是示现让佛示这一条戒，为了后世？ 那都是后来了。六群比丘嘛，要不然你去看看那个戒律，你想怎么会犯这种戒？简直不可能嘛！那个世间普通人都不会做的，这个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？那就是示现大家看，然后由此自戒。 OK， 在这个讲义五第十一页中间这边问答这边哦。云和后山皆有圣用，下面。这边，然后有 一行， 倒数第八行，青衣大圣这一段，有，不知道是这一段还是上面有提到说，那个圣意两个字，请问是 圣意名？ 哎， 你的漏尽名是圣意名？ 对，请问是 圣意地的圣意。 书圣的圣， 书圣的圣，义理的义， 义理的义。他是跟上面那一段说，最后面愿上面那一段，因为后面有提到圣用者有三项，然后一是未能随顺愿弃愿舍生死，二。皆能引发殊胜功德，三皆能去向毕竟涅槃。 嗯， 是主要跟这个三这个这一项是有比较相合的吗？他的那个圣意名是指这个吗？还是 不是圣意名的话，漏尽名是圣意名吗？漏尽名是只有什么无学圣人才能够证得吗？ 嗯， 所以他是圣意名吗？那么宿住名跟天眼名。无学圣人能够证得，但是呢，宿住通跟天眼通，普通的人也能够证得，所以他是有漏的， 哦， 所以他能够引发圣意。比如说，你由宿住名，你看到你过去是在生死中的流转，啊，所以过去世是有流转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所以你什么就不会有常见，它不是不变的，对不对？你从天眼明看到现在死了以后又会投身到别的地方去，所以知道什么以后还是会有的，这就不会有断见，所以他们就能够引发什么？引发圣意明，引发漏尽通，因为你知道了生死轮回的苦事，你知道断除了常见跟断见，就能够由此证得